吻，他比我声音甘心因一个吻便贩卖余生，因我不够笨。从前曾遥看你和他偷情，我本想哑忍，眼看他靠近，那一脸兴奋至少比我真，也许他跟你比我真。输得心服，惨得舒服，即使真相亲眼看破比较屈辱，他毕竟比我勇，你这么的满足，我不会不明白。走的心火，哭的舒服，恭喜他已得到这个免费包袱，苦恋终须中毒，将你亲手送出。损失你，他竟想过死，你只好将我都放弃。输得心慌，惨得舒服，即使真相亲眼看破比较屈辱，他毕竟比我勇，你这么的满足，我不会不明白。心火，哭的舒服，恭喜他已得到这个免费包袱，苦恋终须中毒，将你亲手送出，起码假装报一报复。我心不痛，你不必懂，恭喜他已得到这个免费包袱，中毒，将你亲手送出，起码假装报一报复。